回过头，天空无法晴朗，向前走，我的步伐还是寂寞，寻找每一片的风景，我和你还有没实现的约定。我的梦是另一种相遇，我的心不哭就跟明天靠近。你要去哪里？你突然决定任性，我怎么放心？当黑夜很近，风也很近，回忆飘过就变得不清晰。星星不离，我勇敢呼吸，努力去感应。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原来一直在我心底，当全世界融化，在你的梦是另一种相遇，我的心不哭就跟明天靠近。你要去哪里？你突然决定远行，我怎么星星不离，耶耶耶耶，我勇敢呼吸，努力去感应。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原来一直在我心底，当全世界融化，在你世界融化，在你微笑。